鲜花鲜花开，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，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， 有这样的推论呢，其实声音也是一样。无论是音乐人啊、歌手，还是普通的人，其实他的声音呢，都是他自己的一张名片，都是可以被塑造的。所以我不认为，声音有天生就很难听的，就像面孔一样，都是上帝给的礼物。 我曾度过寒冷的冬天，有过多少难熬的夜晚。为自己坚强而骄傲，以为从此以后一往无前。然而自从我遇见了你，发觉自己开始变脆弱，不能忍受短暂的分别，无依无靠，就像是一个孩子。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，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。我真的说不出 出那甜言和蜜语。

己去留是一封情书。告别的温度，暴风雨的孤独，节奏太无助，拖慢了脚步，当初再美好都成为当初，哼出来的唱不完的的温度。还记得一起跳过的那支舞，终于说了祝你幸福，我在演奏所有感触，回忆一幕一幕实际的曲目。 城市的夜空中